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有一道物美价廉的川菜，近几年很流行啊。这道菜叫回锅肉，大致做法是将煮的半熟的肉重新翻炒。不知各位发现没有，在相声界也流行着回锅，为了说着方便呢，我们暂且称之为回锅相声。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呢，要跟您聊一聊这有趣的回锅相声。各位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您还记得吧，1987年春晚一段相声虎口遐想，逗乐了全国的观众。在笑声当中，我们分明看到主人公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小人物。这段相声由著名的剧作家梁左创作，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艺术作品。而这段相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它还是第一个把黑色幽默引进相声，以荒诞为题材的作品。下边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虎口遐想。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精彩片段，来听吧。 陈哥，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啊，真有意思。哎，我说 啊， 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啊！ 给你争取一回。 哎，我可不是。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吗？ 啊，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你给单位留几句， 怎么说呀？ 嗯，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啊， 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这实际情况啊， 都怪我， 啊、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没法估计。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嗯、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嗯、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啊，我这人都没死过呀。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哦， 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 嗯、 工伤是算不上的、嗯、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吧。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嗯？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没法追认你。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 嗯， 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啊、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嗯，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这管用吗？ 把我给吓坏了 啊！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哎呀！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你喊，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 啊！ 真是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您听这几个哥哥 见着我特别的热情， 当然了，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叫您什么呢？ 你好啊，拉瓦尔品地 呀， 那是叫他呢， 用当地仪式，他们在门前欢迎我。 什么仪式啊？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那玩意儿吹得动吗？那个，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我姨在后头打曼谷，我给他们唱段圣地雅歌， 还真热闹。 欢迎完了，往屋里走吧， 进去吧。 走着走着，坏了，眼前一片慕尼黑。 哎呦，开灯啊， 不行。 为什么？ 那天赶上缅甸， 哎，这停电呐、那怎么办呢？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苏门答腊， 我一看名牌， 什么了？ 真正的希腊呀！ 希腊、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 哎呦，亮堂多了！ 哎呦，这屋里太漂亮了。 怎么呢？ 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 这巴基斯坦也铺上了。 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那漂亮。 床上那被子， 嗯， 不搭配丝的， 讲究。 哼， 怎么？ 这儿有书柜， 都什么书？ 和里头除去雅典就是瑞典， 嚯、全是经典著作。 旁边一桌子 啊， 一笔筒插着一支密西西比， 哎呦，这笔也不小。 笔筒旁边还一小盒， 什么东西？ 打开盖一看， 什么呀？ 印尼， 哎，这印尼啊！ 好、 我 一看这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全坐大板。 哎，对了，大板凳啊！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都有什么？ 第一盘，干果。 干果 没吃过呀， 尝尝啊！ 拿起来我就咬， 哎， 一咬可坏了， 怎么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呵，这是西班牙呀！ 我吃第二盘吧。 第二盘是什么？ 巴黎， 巴黎，好吃吗？ 梨巴嫩呢？ 什么叫梨巴嫩呢？ 我一要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这是什么？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这么大个儿， 哦， 甜着呢。 真的， 一边吃啊，一边顺我这嘴角往出流秘鲁。 哎呦，是够甜的啊！ 水果吃完了，饭菜又准备好了。 都有什么菜？ 都是我爱吃的。 您给说说。 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洛杉矶 红烧斯德哥尔摩，一虾仁炒约旦， 呵， 还清蒸乌拉圭。 嚯，这都能吃吗？ 没吃 啊！ 我当时喝着这横滨酒， 还有酒 啊， 嗯。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我 这叫什么话？ 我还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哦，还有饺子， 吃40多个佛的饺， 真不少。 我又喝了两碗广州， 嗯，还有西医的， 吃的我这肚子 怎么样？ 蒙古蒙古的 啊，蒙古在这儿啊， 内蒙古啊， 这可不内蒙古吗？ 哎呀，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 行，谁让你吃那么多呢？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了？ 突然刮起了珠穆朗玛峰。 哎呦，这风可不小！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啊， 那怎么办呢？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保姆是谁呀？ 达赖斯萨拉姆啊！ 哦，那是保姆啊！ 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是吗？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哎呦，好大的被窝！ 我钻进去之后，嚯， 怎么样？ 里约热内卢啊！ 哎呦，还挺热乎啊！ 热着呢。 是吗？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啊。 哎呦呵，是够热的。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又怎么了？ 吃的太难受了。 我说 啊， 赶紧上趟厕所吧。 对，到厕所一拉澳门呢。 哎，这澳门， 厕所里有人。 谁在里头呢？ 阿拉伯在里头呢。 你跟他说说呀。 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他说什么呀？ 我出来你再进来 啊， 咱俩人轮蹲呢。 啊，轮着蹲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和说的新地理图。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咱们又听到了两段经典相声和他们的回锅的姊妹篇。这些新相声虽然在名上沾了经典的光，但内容上跟原作品相比却是推陈出新了。相声这门艺术100多年前诞生，如果仅仅靠最初的那几段传统老段子，肯定无法发展至现在。它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我们认为啊，靠的还是求新求变和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这两点。如今涌现出的这些回锅相声，不正体现了这两大特点吗？好了，在这儿本次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杨钰莹演唱的《最远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也许只有你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秘密，从来没有旁人一席之地，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梦想只属于你自己。 许只有你才是我快乐仅有的原因。如果我们相爱不愿分离，有一天我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可以、交给你我的爱。 You can keep your feeling， 你会是我一生一辈子的眷恋。Can't keep your feeling， 你会陪我到今生最远的彼岸。也许只有你能在一生的时候 是娱乐大篷车。 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